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此时的梅西蒂斯像一位皇后从她的宫殿跌回到一间茅舍里，她只能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她既不能习惯那种她自己勉强放在桌子上的泥碗，也不能习惯那种代替床铺的下等草褥。那个美丽的加泰兰人和高贵的伯爵夫人已失掉了她那高傲的目光和动人的微笑，因为在他周围所见的只有穷苦。墙壁上糊着那种打经济算盘的房东为了不容易显出灰尘而选用的灰色的纸张，地板上没有地毯，房中的家具只能吸引那些想装阔气的穷人的注意。的确，一切都是那一对看惯了精美高雅的东西的眼睛看了不舒服。梅西蒂斯自从离开他的大厦以后就住在这儿，这个地方的寂静使他感到郁闷，可是看到阿尔佩经常注意他的脸色，在观察他的情绪，他勉强在自己的嘴唇上装出一种单调的微笑。这种微笑与他以前眼睛里常带着的那种甜蜜的光彩四射的表情对照起来，似乎只像是一种反射的光，那就是说是没有温暖的光的。阿尔佩也极不自在，过去豪华的习惯使他难于适应他现在实际的地位，假如他想不戴手套出去，他的一双手便显得太白了，假如他想徒步在街上走，他的皮靴似乎太亮了。可是这两个高贵而聪明的人在拆不开的母子之爱的联系之下互相得到了无言的谅解，他们无需像朋友之间那样先得经过初步的尝试阶段才能达到开诚相见，而开诚坦白在这种状况下是极其重要的。阿尔佩至少能够不对他的母亲说，妈妈，我们没有钱了，他至少不曾用这种话来使他脸色苍白。梅西蒂斯从不知道穷苦是何物，他在年轻的时代常常谈到贫穷，但在需要和必须这两个同义词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住在加泰兰村的时候，梅西蒂斯想要而要不到的东西也多得很，但有些东西是他从不缺乏的。只要渔网不破，他们就能捕鱼，而只要他们的鱼能卖钱，他们就能买线来织新的渔网。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朋友，只有一个与物质生活无关的爱人，那时他只照顾自己就得了。他手头所有的虽不多，但他还可以尽量宽裕地应付自己的一份开销。现在他有两份开销得应付，而手头却一无所有。冬天接近了，在那个光秃秃的寒冷的房间里，梅西蒂斯并没有生活。他以前是惯于享受融融的炉火，从大厅到寝室都暖烘烘的。他甚至连一朵小花都没有。他以前的房间像是一间培植珍贵的外国花的温室。他还有他的儿子，直到那时为止，一种履行责任的兴奋支持着他们。兴奋像热情一样，有时会使我们无视人间的实情，但兴奋已平静下来了。他们觉得自己不得不从梦境回到现实， 在说尽了理想以后，他们发觉必须谈论到实际。妈妈，阿尔佩说道，假如你高兴的话，我们来算一算我们的财富吧。我需要一笔资本来建立我的计划。正当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邓格拉斯夫人走下楼梯出去了。 资本？什么都没有啊。 梅西迪斯带着一个悲哀的微笑回答。哦不，妈妈，资本3000法郎。我一想到一个念头，可以在这3000法郎上给我们建立起一个愉快的生活。 孩子， 梅西迪斯叹道。哦，亲爱的妈妈，阿尔佩说，我不幸把你的钱花得太多了，而不知道钱的价值。这3000法郎是一笔极大的款子，我准备在这个基础上稳定地建立起一个神奇的前途。 你说这句话，我亲爱的孩子，但你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这3000法郎吗？ 梅西第一次说，脸色有些发红。我想是的，阿尔佩用坚决的口吻答道，我们很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到它。您知道，它是埋在马赛米兰巷一所小房子的花园里的。200法郎，我们就可以到达马赛了。 凭200法郎，想想清楚啊，阿尔佩。 哈，妈妈，至于那一点，我已经向公共汽车站和轮船公司调查过了，我已经计算清楚了。您可以乘双轮汽车到下龙。您瞧，妈妈，我待你像一位皇后一样，车费是35法郎。阿尔佩于是拿起一支笔写道，双人一车35法郎，从虾龙到里昂乘汽船6法郎，从里昂到阿维尼翁仍乘汽船16法郎，从阿维尼翁到马赛7法郎，沿途零用50法郎，总计114法郎。我们就算它120吧，阿尔佩微笑着说，您看我算得很宽裕了，是不是妈妈？ 你呢，我可怜的孩子。 我？你没看见我为自己保留了80法郎吗？一个青年是不需要奢侈的，而且我知道旅行是怎么一回事。 是乘着私人一车，带着仆人。 随便怎么样都行，妈妈。 就这样吧，但这200法郎呢？ 啊，这不，而且另外还多200。看，我把我的表卖了100法郎，把表链和坠子卖了300法郎。哼，多运气呀，那些小玩意儿比表还值钱呢。这些都是多余的东西，现在我想我们是很有钱的了。因为您旅途只需要用114法郎，您却可以带着250法郎上路。 但是我们对这间房子还欠一些钱呢。 好，30法郎，但不用说，那是从我的150法郎中偿付的。我只需要80法郎的旅费，所以您看我是绰绰有余的了。哦，还有呢，您说这个如何，妈妈？于是阿尔佩摸出一本镶金搭扣的小笔记本，这是他残存的一件心爱的小玩意儿，或许是那些常常来敲他那扇小门的神秘的蒙面女郎之一送给他的一件定情的信物。阿尔佩从这笔记本里抽出一张1000法郎的钞票。 这是什么？ 梅西第一次问。1000法郎，妈妈。哦，瞧，这是一点不假的。 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哦，听我说，妈妈，别太着急。于是阿尔佩站了起来，在他母亲的左右面颊上各吻了一下，然后站在那儿望着梅西第一次。妈妈，您不能想象，我认为您是多么的美丽。阿尔佩怀着深挚的母子之爱激动地说，您的确是我平生所见的最美丽和最高贵的女人了。 好孩子。 梅西第一次说， 他极力想抑制住他眼角里闪烁滚动的那一滴泪珠，但终于约束不住了。真的，您只要忍受一下痛苦，我对您的爱便会变成崇拜了。 我有了儿子就不会痛苦，只要我还有他，我是不会感到痛苦的。 哦，我们谈到正题上来吧，阿尔佩说，但这就要开始考验了。您知道我们得实行的协议吗，妈妈？ 我们有什么协议啊？ 有的，我们的协议是您去住在马赛，而我则动身到非洲去，在那儿我将弃绝我已经抛弃的那个姓氏，为我自己取得使用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个姓氏的权利。梅西第一次叹了一口气。哦，妈妈，我昨天已经去应征驻阿尔及利亚的骑兵连队了。阿尔佩说到这里便低垂眼睛，感到有点难为情，因为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这种自卑的伟大。哦，我觉得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有权利可以卖掉的。我昨天去顶替了一个人的位置，我想不到自己能卖到那么多的钱。阿尔佩极力想微笑，但是说卖了2000法郎。 那么这1000法郎？ 梅西迪斯打着寒战说，是那笔款子的一半，妈妈，其余的在一年之内付清。梅西迪斯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举目向天，而眼泪直到那时为止还被抑制着的，现在在激动之下蹦下他的两颊。 这是血的代价， 他难过地说。是的，假如我被杀的话，阿尔佩笑着说，但是我向您保证，妈妈，我有坚强的意志要保护我的身体，我求生的意志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的坚强。 仁慈的上帝！ 而且妈妈，为什么你一定以为我会被杀呢？好，您瞧，拉姆丽萨可曾被杀吗？蒋加尼可曾被杀吗？皮杜可曾被杀吗？哦，对了，还有莫雷尔，他是我们认识的，他可曾被杀吗？哦，想想看，妈妈，当你看到我穿着一套绣花制服回来的时候，您将多么高兴啊！啊，我宣称，我觉得前途乐观得很，我选择那个连队只是为了名誉。梅西迪斯极力想笑，但结果是叹了一口气。那个神圣的母亲觉得他不应该只让他的儿子独负牺牲的重担。嗯，现在你懂了吧，妈妈，阿尔佩继续说，我们有4000法郎可以用在您的身上，凭着这笔钱您至少可以生活2年。 你是这样想的吗？ 梅西迪斯说，这句话的口吻是这样的悲哀，所以阿尔佩很懂得他真正的意义。他觉得他的心在猛跳，他抓住母亲的手温柔地说，是的，您会活下去的。 我会活下去，那么你不离开我了吗，阿尔佩？ 妈妈，我是必须去的。阿尔佩用一种坚决而平静的声音说，您很爱我，绝不愿意看见我无所事事地闲荡在您的身边，而且我已经签了约了。 你可以服从你自己的意志，我的孩子，而我将服从上帝的意志。 那不是我的意志，妈妈，而是理智，是必须的。我们不是两个绝望的人吗？生命对于您有什么意义？毫无可留恋的。生命对于我有什么意义？没有了您也极少可留恋的了。因为相信我，要不是为了您，在我怀疑我的父亲抛弃他的姓氏的那一天，我就不会再活着了。假如 您答应我继续保持希望，我就可以活下去。假如您允许我照顾您未来的康乐，您就可以使我的力量增加一倍。那时，我就去见阿尔及利亚总督，他有一颗高贵的心，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军人。我将把我的悲惨身世告诉他，我将要求他随时照顾我。假如他能恪守他的诺言，对我产生了兴趣，那么，在6个月之内，假如我不死，我就是一个军官了。假如我成了一个军官，您的幸福就确定了，因为那时我就有钱够2个人用的了。尤其是我们将有一个足以自豪的姓氏，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姓氏了。啊，假如我被杀了，那么妈妈，假如您愿意的话，您也可以死了，而我们的不幸终于也可以结束了。 很好， 梅西第一次说，眼睛里露出高贵而动人的神色。 你说的对，我的宝贝儿，让我们向那些注意我们行动的人证明，我们至少是值得同情的。 但是我们不要去想那种悲惨的念头，妈妈，我向您保证，我们将来是很快乐的。您是一个充满希望而同时又是安天乐命的女人，我则改变习惯，而且希望能不动情感。一旦到了部队里，我就会有钱，一旦住进邓格拉斯先生的房子，您就会得到安静。哦，妈妈，让我们奋斗吧，我求求您，让我们奋斗找快乐吧。 是的，让我们奋斗吧，因为你是应该活下去的，而且是应该快乐的，阿尔佩。 妈妈，哦，妈妈，那么我们决定分享吧。阿尔佩假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说，我们今天就可以出发，来，我来照我们商定的办法去给您订位子。 你呢，我亲爱的孩子？ 我在这儿再住几天。妈妈，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分别，我要去弄几张介绍信，还要打听一些关于非洲的消息，我到马赛再来见您。 那么就这样吧，我们走吧。 梅西迪斯一面说着，一面披上了围巾。他只带出这一条围巾，而碰巧它是一条珍贵的黑色的克什米尔羊毛围巾。阿尔佩匆匆地收集好他的文件，拉铃付清他欠房东的30法郎，伸出手臂让他的母亲挽着，走下楼梯。这时有一个人走在他们的前面，这个人听到一件绸衣服的窸窣声便转过头来。迪布雷，阿尔佩轻声地说。你阿尔佩？迪布雷站在楼梯上答道，好奇心战胜了他那想掩饰真面目的愿望，而且他已被人认出来了。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阿尔佩，他的不幸事件曾在巴黎轰动一时，这的确是够奇怪的。阿尔佩，迪布雷说，然后在昏暗的灯光里注意到马瑟夫夫人那依旧还很年轻的身材和那黑色的面纱，他便带着一个微笑说，原谅我，我走了，阿尔佩。阿尔佩懂得迪布雷的心思。妈妈，他转过去对梅西迪斯说，这位是迪布雷先生，内政部长的私人秘书，一度是我们的朋友。哎，我说怎么说一度呢？迪布雷痴痴地说，你是什么意思？哦，我这样说迪布雷先生，是因为我现在没有朋友了，我应该是没有朋友的了，我感谢您还认识我。迪布雷走上来，热忱地紧握住对方的手，相信我，亲爱的阿尔佩。他尽量用富于感情的口吻说，相信我，我对你的不幸深表同情，假如我有能够为你效劳的地方，我可以悉听你的吩咐。谢谢你阁下。阿尔佩微笑着说，我们虽遭不幸，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在夫斯监狱里，有一部分地方是专门囚禁危险而凶横的犯人的，那部分地方称为圣波纳院，但是犯人们则以他们明显易解的语汇称之为尸窟。那大概是因为这里面的囚徒常用他们的牙齿去咬铁栅栏，有时也咬到看守的缘故。这是一个监狱里面的监狱，这里的墙壁比别处的墙壁厚一倍，铁栅栏每天都由狱警小心地加以检查。这些狱警是特选出来的人物，从他们那种魁伟的身材和冷酷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是善于用恐怖和机警来统治他们的囚犯的。这一部分的天井四面都是极高的墙头，太阳只有在当空的那一刻才能照到的，像是太阳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群精神和肉体的怪物似的。在这个铺石板的天井里，从早到晚躲着一群脸色苍白、忧虑满面、外貌凶暴、紧压在法律铁腕底下的人，像是许多憧憬往来的幽灵一样。在那比较多保留一些阳光的余热的墙角下，可以看见两个人蜷缩着在谈话，但更常见的只有一个人，眼睛望着监门，那扇门有时也打开，从这悲惨的人群里换一个出去，或是又抛进一个社会的弃儿来。圣波纳院有他自己专用的会客室，那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中间隔着两道笔直的栅栏，栅栏之间保留着三法尺宽的距离，以防止访客和犯人握手或传递东西给犯人。这是一个阴森潮湿，哦不，甚至令人恐怖的地方，尤其是当我们想到这两道铁栅栏之间那种可怕的谈话的时候。可是这个地点虽然可怕， 但在那些数着时间过日子的人看来，它却像一个天堂。他们离开石窟以后，极少不是被送到圣杰克斯城栅或苦工船或狱中隔离室去的。在我们所尝试描写的那部分监狱里，散发出寒冷的潮气，一个青年人双手插在口袋里，在那儿走来走去。他已在石窟的居民间引起了很大的好奇心，他身上的衣服要不是曾被撕破，从那裁剪本来可以使他看出像是一位高雅的绅士，那套衣服并不曾穿旧，在犯人的小心的整理之下，未破的那一部分不久便恢复了他的光泽，使人一看而知那衣服的质料很不错。那犯人对他身上那件白葛布的衬衫也给予同样的爱护，但是自从他入狱以来，衬衫的颜色却已改变了很多了。他用一块脚上绣着一顶皇冠的手帕脚擦着他那光亮的皮靴。石窟里的几个居民对这个犯人的修饰感到很大的兴趣。 哦，瞧，王子在打扮他自己了，一个贼说。哦，他天生长得非常漂亮，另一个贼说。假如他有一把梳子和一些美发霜，哈，那么他就要使那些戴白手套的先生们相形失色了。哦，他的上装看来几乎是新的，他的皮靴真亮啊，我有了这样时髦的同伴真是增光不少。那些宪兵真不要脸，哼，多嫉妒啊，竟撕烂这样的衣服。 他看来像是一个重要人物啊，他穿着最时髦的衣服，而且这样年轻就到这儿来了， 哦，真了不起呀。 这时那个受这种恶意赞美的目标则向侧门走过去，侧门上靠着一个看守，他说， 来先生，借20法郎给我，不久就还给你的。哎，你跟我打交道是没有危险的，要记得我亲戚的钱以万数来计算，比你以个数来计算还更多呢。来，哎，哎，我求求你，借20法郎给我，让我去买一套睡衣，一天到晚穿着上装和皮靴，我真受不了了。而且先生，这件上装怎么配给卡法尔康的王子穿呢？啊，哼。 看守转过背去，耸了耸肩，他对于这种任何人听了都会发笑的话毫无感触，这种话他听得太多了，实际上他所听到的无非都是这一类的话。 好，安德里说，你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人啊，我会使你打破饭碗的。 这时那看守转过身来，他发出了一阵大笑。这时囚徒们已经走过来，形成了一个圆圈。安德里继续说， 我告诉你，有了那笔可怜的钱，我就可以弄到一件上装和一个房间来接见我天天盼望的贵客了。 哼，他说的对，他说的对， 囚徒们说， 谁都看得出他是一个上等人。 哼，那么你们借20法郎给他吧。 看守换了一个肩膀靠在侧门上说， 你们当然不会拒绝一个同伙的喽。啊， 我不是这些人的同伙，你没有权利来这样侮辱我。 盗贼们互相看了一眼，嘴里发出嘟囔的声音。一场暴风雨已在这高贵的囚犯头上聚集起来了，这场暴风雨主要的倒不是他自己的话惹起来的，而是那看守的态度促成的。因为看守确信风浪太高的时候他可以压平下来，所以让他们去弄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以便使那个喋喋不休的恳求者受到一切惩罚，而且在长日无聊中这也可以给他提供一道消遣。盗贼们已经迫近安德里了，有些人嘴里喊着， 破鞋子，破鞋子。 哦，破鞋子，那是一种残酷的举动， 方法是用一只钉铁掌的破鞋来殴打犹如体面的同伴。另外一些人建议用包钉，包钉那又是一种消遣，方法是用一块手帕包住泥沙、石子和他们身边所有的半便式的铜板，用它来敲打那不幸的受难者的头和肩。有些人则说，让我们用马鞭子把那漂亮的先生抽一顿。但是安德烈转过身去，对他们眨眨眼睛，用舌头鼓起面颊，并撅起他的嘴唇，发出几声响动。这种举动在盗贼间可以抵得上100句话，这是卡德罗斯教他的暗号。于是他立刻被他们认为是自己人了，手帕包摔掉了，铁掌鞋回到了那个领头者的脚上。有些人说，这位先生说的不错，他有权可以随心所欲地打扮，他们绝不妨碍旁人的良心自由。暴乱就这样平息下去了。看守对于这幕场面是这样的惊愕，他开始搜查安德烈的身体，认为魔窟里的居民突然变得这样驯服，绝非他个人的魔力所致，而有更具体的理由。安德烈虽然抗议，但并不抗拒。突然，侧门外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被你逮捕。 一个视察喊道，看守放松了手。 有人叫我，安德烈说，到会见室去。 你看，有人来拜访我了吧？啊，哦，我亲爱的先生，你瞧着吧，对待一个卡凡尔康的，究竟是不是应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于是安德烈更像一道黑影似的溜过天井，冲出栅栏门，让他的同伴们甚至那看守沉浸在惊讶里。安德烈本人对于这次被召到会见室里去并不像旁人那样惊奇，因为自从跨进夫斯监狱以来，那狡猾的青年人便保持着最坚韧的沉默，他不像旁人那样到处写信向人求援。他对自己说，哼，显然的，我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保护着的，一切事情都向我证明了这一点。那突然到来的运气，那是我克服种种困难的方便，一个意想不到的家庭和一个送上门来的光辉的姓氏，黄金像雨点般的落到我的身上，我几乎就要结上一门最显赫的亲事。哼，命里的一场波折和我那保护人的一时疏忽使我落到这个地步，但我绝不会永远如此。当我自以为已堕入深渊的时候，那暂时离开的手又会伸出来把我救出去的。哼，我何必要冒险采取鲁莽的举动呢？那或许反而会使我疏远我的保护人。他有两种方法可以把我从这窘境里解救出来。他可以用贿赂为我设计一次神秘的逃走，不然他可以用黄金收买我的法官。我暂且不说话，也不做任何举动，直到我确定他已完全抛弃我的时候，那个时候。安德烈已经想定了一个相当狡猾的计划。那不幸的青年勇于进攻，拙于防守，他一生下来就与监狱为伍，被剥夺了一切。可是渐渐的，天性显露了，他不肯忍受污秽、饥饿和褴褛的生活。正当他处在这种百无聊赖的境况中的时候，视察的声音喊他到会见室里去了。安德烈觉得他的心欢喜地狂跳着。法院里的检察官不会来得这样早，御医则不会来得这样迟，所以这一定是他所希望的那位客人来了。到了会见室栅栏后面以后，安德烈那突然因惊奇所张大的眼睛看见了波多西奥先生那副浅黑而聪明的面孔。波多西奥这时也带着凄然的惊奇在凝视着那铁栅栏、那拴住的门以及那在对面铁栅栏后面移动的人影。啊，安德烈大受感动地说， 早安，贝尼泰杜。 波多西奥用他那深沉的声音说， 啊， 你！安德里惊慌地环顾着四周说，你不认识我了吗？倒霉的孩子。哦，轻一点，轻一点，安德里说，他知道墙壁有微妙的听觉，看在老天的面上，别说得那么响。你希望和我单独说话，是吗？哦，是的。很好。于是波多西奥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向那个站在侧门窗外的看守招呼了一下。看，他说。那是什么？安德里问道。哦，那是一道领你到房间里去和我谈话的命令。 哦， 安德里说道，他高兴地跳起来，然后他又在心里说，还是我那位无名的保护人，我并没有被遗忘，他们希望的是秘密，因为我们就要到一个没有外人的房间里去谈话了。哼，我懂了，波多西奥是我的保护人派来的。看守和一位上司谈了一会儿，然后打开了铁门，领安德里到二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房间的墙上刷着石灰，这是监狱里的习惯，但在一个犯人看来，它已是够漂亮的了。虽然它的全部家具只包括一只火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波多西奥坐在椅子上，安德里把他自己往床上一抛，看守退了出去。现在，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你呢？你先说。啊，不，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告诉我，因为你是来找我的。好，就算是吧。你继续不断地在作恶，你抢劫，你杀人。哼，假如你带我到这个房间里来，只是告诉我这一番话，你大可省掉那种麻烦啊！这种事情我都知道了，但有些事情我还不知道。假如你高兴的话，我们来谈谈那些事情吧。谁派你来的？哼，你说的太轻快了吧，贝尼泰多先生。啊，是的，但是我说中了要点，让我们省掉那些无用的话吧。啊，是谁派你来的？说。没有谁。你怎么知道我在监狱里呢？嗯，不久以前，我在香榭丽舍大道认出了你，看你扮成不可一世的花花公子的模样，神气活现的骑在马上。哦，香榭丽舍大道，正如常言所说的，我们是搅在一块儿了啊！香榭丽舍大道，来，我们来谈一谈我的父亲吧。那么，我是谁呢？你吗，阁下？你是我的继父啊。哼，但是我想，我在四五个月里面花掉的那十万法郎，那可不是你给我的吧？啊，我那意大利绅士的父亲，可不是你给我制造出来的吧？我混入社交界，到阿多尔去赴宴，我现在觉得还好像在与巴黎最出色的那些人物一起吃东西。那些人物中有一位检察官，哦，可惜呀，我不曾借那个机会与他多多拉拢。哦，这也不是你给我介绍的吧？哼，现在我的秘密被发掘了，大概也不会是你花掉一两百万来保我出去的吧？嗯，来说呀，我可敬的科西家人，说呀，你要我说什么？我来提醒你啊。你刚才提到香榭丽舍大道，我可敬的养父，怎么样？哼，在香榭丽舍大道那儿住着一位非常有钱的绅士，你到他的家里去偷过东西，杀过人，是不是？ 我相信是的。 是基督山伯爵。 哼，你说对了。 哎，我是不是要冲进他的怀抱里，紧紧抱住他，像他们在舞台上所做的那样哭喊，爸爸，爸爸。嗯，我们不要开玩笑。波多西奥庄重地答道，这个名字不是在这儿说的，你不要太放肆了。 哦， 安德里说，波多西奥那种庄严的态度使他有点威慑。 哼，为什么不呢？ 因为叫那个名字的人是太受上天的宠爱了，绝不会有你这样一个混蛋的儿子。 哦，这几句话真好听啊。 假如你不小心，还有好看的事情在后面。 哼，恐吓呀，我不怕。我要说， 你以为你的对手是像你一样的胆小鬼吗？布杜西奥说，他的口吻是这样的镇静，他的眼光是这样的坚定，以致安德里的灵魂都在发抖了。你以为你的对手是监狱里的奴隶，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吗？被你态度，你已经落入一只可怕的手里了，那只手准备来救你，你好好的利用它吧，别去玩弄那暂时退到一边的霹雳。假如你要阻挠他的行动，他立刻会打下来的。 哦，我的父亲，我要知道谁是我的父亲。 安德里固执地说，假如我不免一死，我就死好了啊！但我要知道这件事情。我还怕什么仇呢？嗯，我有什么财产，有什么名誉？你们这些大人物虽富有百万，但碰到丑闻总要损失一些东西的。来，哎，究竟我的父亲是谁呀？我就是来告诉你的 啊！ 贝尼泰多说，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正当这个时候，门开了，狱卒对波多西奥说， 啊，对不起先生，检察官等着要查犯人了。 那么我们的会谈结束了是吗？安德里对那位可敬的管家说， 那该死的捣蛋鬼。 波多西奥说，我明天再来。 好， 宪兵，我悉听你们的吩咐 啊。好先生，务必请你给我留下几个钱在门房里，我要买几样急需的东西啊。 那可以，波杜西奥回答。安德里伸出手来，波杜西奥依旧把手插在口袋里，只是把口袋里的几块钱弄得叮叮当当的响。 啊，正是我所需要的， 安德里说，他极力想笑，但却被波杜西奥那种出奇的镇静设伏的笑不出来。 我会上当吗？ 他一面低声说着，一面跨进那被称为杂拌栏的长方形的铁栅栏车里。 哼，不要紧，我们瞧着吧。那么明天啊， 他转过身去对波杜西奥说。明天，那管家回答。我们都记得，布沙尼长老独自和诺提埃老人留在那间死室里，只有那老人和神父守护着那青年女郎弗兰蒂的尸体。或许是由于长老根据教义的借鉴，或许是由于他那温文而慈爱的态度，或许是由于他那富于说服力的劝诫，总之诺提埃老人的勇气是恢复了。因为自从他与神父谈过以后，他那激动的绝望已经变成了一种宁静的听天由命的态度，凡是那些知道他深爱弗兰蒂的人无不感到惊奇。自从弗兰蒂去世的那天早晨以来，维尔夫先生不曾去见过他的父亲，屋子里的情形整个改变了。维尔夫用了一个新的仆人，诺提埃老人也换了一个新的仆人，此后维尔夫夫人的两个女佣也是新来的。事实上，从门房到车夫全都是新来的仆人，而自从那座受天诅咒的房子里的主人之间增添了这几个新人以后，他们本来已够冷淡的关系就更加冷淡了。大审在两三天内就将开庭了，威尔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带着狂热的心情准备控告谋害卡德罗斯的凶手的公诉状。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